嫂，请问麻婆豆腐店在哪儿啊？ 爷爷，真是问路问得对头，瞌睡碰上枕头，我嘛就是麻婆豆腐店的，快点跟我走。远方大哥到雅思川， 到雅思川， 走进麻婆豆腐店， 豆腐店， 只见豆腐轮又香啊。 大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噻，我们的麻婆豆腐味道硬是好得很嘞。 老板娘， 哎， 赶快给我来一碗，来一碗哟喂。 来 大哥我脱呀冒汗， 脱呀冒汗， 麻的大哥我吐舌尖， 吐舌尖， 辣的大哥他泪花转呐、啊！哎呀呀，这个啷个办？啷个办嘞？ 啷个办？再来一碗，吃了你的麻婆豆腐啊！嘿嘿，叫我一辈子想四川，想四川哟喂！ 夫妻肥皮儿， 夫妻肥皮儿，不香不辣不要钱。二哥二嫂 老二， 海淀的老 老，不卖烟酒浪浪菜，狂菜卖肥片喽。 二哥二嫂 老 二，手艺家 老老，夫妻肥片浪浪菜，狂菜味道好喽。 二哥二嫂 老 二， 乐 哈哈喽， 乐喽，夫妻肥片浪。 挑菜煎呀煎，格里哈里呀，谁都爱吃我的担担面呀，煎呀煎呀，担担面呀，格里哈里呀， 煎呀煎呀，担担面呀，格里哈里呀。 成都小吃嘛数不完呀嘛煎，格里哈里呀，状元要数我的担担面呀，煎呀煎呀，担担面呀，格里哈里呀， 煎呀煎呀。 红油佐料是样样全呀，杰格里哈里呀，金丝丝面上还有几根，绿茵茵的嫩生生的，水灵灵的火鲜鲜的豌豆丁儿，杰呀杰呀，担担面呀，格里哈里呀， 杰呀杰呀，担担面呀，格里哈里呀， 格里哈里呀，吃担担面了。晓得，这是我们成都有名的小吃三大炮。 三大炮？ 是，听到名字就吓了一跳哟。 吓了一跳哟。 糯米团子叫三大炮。 三大炮。 不要害怕你莫心焦，老师傅手艺十几招。 你看噻，三个糯米团子，砰砰砰，从老师傅手上飞出去，在脖颈里头打个滚。 真的？ 沾上香喷喷的黄豆粉。再塞进你的碗里头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 砰砰砰，你的房